寸寸痛的事情不是头那么吹来，你为何泪流百年，从沉默的烟火熏出伤口，解冻的只有一口饭，做的桂花酒酿的收工，有些苦衷没人能懂，越阴森夜走痛谢白晶晶的笑容染红了夜空，化作心底入梦的彩虹，悟空是伟大绝不的野心家，只是谎话算是个天下，虚假的真假我睡醒走天下，我是齐天大圣，我是齐天大圣，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，我们合掌下一秒的力量叫做天下无双，你的擦亮金箍棒的下巴，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，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随着网络的发展，购买实体专辑的购买率也在逐渐的下降。在数字音乐成为主流今天，付费专辑被视为音乐人的新机遇。在版权保护日益完善的背景下，大牌歌手纷纷推出自己的付费专辑，田馥甄、林宥嘉、张杰、郁可唯等歌手都推出了付费电子专辑，而周杰伦父爱满满的《床边故事》狂卖了37.5万张，掀起了一阵抢购的热潮。下面一起来听到这首《告白气球》。 Thank you.

渐起，铺上漫琴来日旅途。回到家中，便有你懂。一碗暖烫的鼓舞，沾湿我眼睛。有人祈求我归家。就过谁又说容易过，曾受了气几多，能听我解释因何在这被窝，站到的只是你，能被你温柔无味的照顾，被你那么在乎，平日有你总怀疑忘记辛苦，着有你多好，多么渺小都变宝。躺在平静地铺上漫谈来一旅途，回到家中便有你多好。一碗暖烫的鼓舞，沾湿我眼睛。有人祈求我归家，自问已经得到，得到你比一切好。躺在平静地铺上望浮云再过路，回到家中便有你懂。张开两臂的鼓舞， 是那伤感的记忆，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。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，愿你此刻可会知，是我衷心的说声。